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像你这样形象好、气质佳的男主持人，然后通常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为自己代言呢？ 其实作为咱们同行啊，作为电台主持人也好，还是作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各行各业的人来好也好，我觉得为自己代言这件事情呢，就不仅仅是为自己代言，其实也是在为这个行业代言。 是， 对，比如说我们做这个电台主持人，其实就是在为我们广播人来代言。 对 对，所以我觉得首先你得要爱这个行业，爱这个这个操作台上的每一个按钮，甚至这个话筒，要对它有一种敬畏感。我觉得这样就是一种为自己的这个所在的行业，同时也是为自己代言的一种方法。 对，我觉得除了为自己代言，为自己所在的平台代言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为广大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代言。我们通常都会说，一个人在专业上算成就比较好的话，特别像我们这个专业，其实会给自己带一些附加值出去。 在之前若干年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听众或者说身边的朋友说，哇，你是做电台的呀，那一定会非常的神秘吧，怎么样、但实际上呢，现在随着我们这个科技手段，包括新媒体，包括很多这些视频设备的这个架在桌子上之后，然后他们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电台主持人这个行业的神秘感也在慢慢的减弱。 哎，对，这个我非常的赞同。从职场的角度来讲，当时是怎么规划的？ 实际上现在来讲叫规划，但是在当时哈、在十来年前吧，就可能并没有给自己定下一个什么具体的 明确的目标。 对，比如说今年我要在这儿，明年我要在这儿，实际上都是一种先去做，先去把这件事做好，先把每一档节目做好，然后呢，一个最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职场小白的这样的一种工作状态。偶然的一次机会，其实那时候我在回去的时候，有人问我说，你没有尝试去这个北京去找找工作？因为像咱们做这个传媒媒体行业，可能呢像北上广这样的地方可能会更加的 机会多一些， 机会更多。然后我说这没机会啊，有机会的话我除了北京我哪儿我也不去了，因为我的你想我都已经从南方回家了，我不会轻易的再去其他的一个城市， 除非你对我有特别大的吸引力。 对对， 我也可以吃得上小鸡炖蘑菇。 哎，没错没错。然后后来就有一个机会呢，这个北京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说那就我跟我家里人说，我要不试一下。但后来我就抱着这样的一种试试看的这种心态，就来参加面试了。 所有的附加值想要为自己代言呢，一定是都源于自身的积累，所以要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 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坚持吧，我就真的坚持这件事儿。我相信每一个嘉宾每一个人到这来都要说坚持，但是真正的坚持下来却没有那么的容易和简单。你想我这个做这个广播十来年的时间，其实也是一种坚持。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业或者是一些这个公司啊单位啊，曾经问过说要不要去尝试做一下其他的这个职业的新的规划。但我说我可以去做，但是我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主心骨。我始终记住我是一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主持人，然后呢利用工作以外的时间再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就绝对不会说我抛开这个电台主持人的身份我不干了，我去这个脑袋削个尖儿，然后干嘛去？对对对，我还是不会忘记说我是，首先我有一个主心骨，我有一个主要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旗杆在这儿，先给自己立个 flag 是吧？对，然后呢，我再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应该至少在心里边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支点。 如果这个支点要是没有了，今天我做这个是支点，明天我做那个是支点，你就会发现支点多了反而就没有支点， 迷茫了，找不到自己了。 对的， 所谓的饭局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社交的一个蔓延，慢慢的也是一个人脉的积累。对，我们是一个人情社会， 对对对， 他就特别在意这些社交，就是可能有的事儿呢，在比如说办公室或者其他的场合谈不拢的时候，在饭局上也可能这个事儿就达成了默契了，达成了一致。现在是一个社交红利的时代，如果谁抓住了这个社交的机会，然后谁就抓住了商机， 没错， 谁就可能通过这些人脉，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业务或者所谓的企业做得无限可能。其实我们经常说这个饭局为什么跟我们说普通的吃饭呀、大家在一起聚餐是不一样的。 对对， 之所以称之为局，就是它这里面一定有一些所谓的暗藏玄机，排兵布阵，尤其是可能你在一个比较高的职位上，然后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工作环境，一个生活状态的时候，别人去邀请你，你哪怕你真的是身体不适，你真的是有太多的公务缠身，你都没有办法去说。 对， 就好像你一说就是你摆谱，就这么简单。 有的有的， 所谓的圈子，不要撕破脸硬着头皮去挤那个圈子，它不属于你的，它永远不属于，就我们不要放低自己去迁就那个圈子。 对， 就是有些人和事儿也是，就随他去吧。我觉得他该是你的朋友或者该是你的这个知己，他永远不会走，永远在那里。如果不是你的，那我们缘分至此，不必苛求， 有求于人家。所以啊，我要活跃气氛，我要去引导话题，我要去在这个觥筹交错之间去慢慢的引出我想表达的那个意思。 好辛苦啊。 而且呢在有些场合我还要表达出自己，表现出自己豪爽的那一面，能够让人家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可交。 有的时候我们都说不要劝酒怎么样，但是确实有的时候能透过一个人喝酒这个程度来看到他是不是一个实诚人，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成为民间的一种潜规则。所以有没有什么问题是饭局上当时确确实实达到目的了，解决了？ 蛮多的， 蛮多的，就真的还是管用， 管用，就是让这些我面对的人群通过我认知我背后的公司，我们的业务， 一直在跟人打交道， 一直在和人打交道。酒文化是中国饭局绕不开的一个坎儿。 如果是一个要你去参加的饭局，你会不会看重他对你的这个目的性？虽然你有80%也是带着目的性的，你会不会介意这个事儿？ 我会发现其实说开放一点的心态给别人，很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帮助。因为有一些情况就是人不是万能的，你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信息和渠道。有些人可能虽然抱着他的目的来，但也许是可能给你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 没错， 在我们的这种不同的这个，你决定在什么状况下去组织这个饭局，或者你参加哪个饭局，是要依据自己真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决定。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饭局解决，这个也明显不现实。即使你饭局上表现得再出色，你在后续的这个日常对接或者工作当中你表现得不好，你这顿饭也是白吃。 没错， 你喝的再多的酒再难受，那也是你自己的事。目的是说你怎么能把自己比较真实的状态呈现给你想让他了解的那个人是最关键的。 没错 啊，你想这个目的是去加深对方对你的判断和认知，而不是大家坐在那个会议室，坐在写字间里，面对面的谈一件事，那种情况下你包装着非常厚的壳，你演的那个不是你真实的自己。 没错， 所以呢这个能利用好啊，你可以让自己表现得更好，但是呢不能说为了我觉得办事就一定要吃饭，一定要喝酒，这个观念本身是错误的。 所以我特别认同刚才杜然说的，其实在人脉当中也有这种马太效应。它其实就是你不管你在饭局上认识的这个人有多牛，你可能一顿饭之后，如果你自己自身不够硬的话，不够强大的话，它只是一顿饭而已。 对对对。 那如果你想要通过它把这个自己的资源扩大，它真正变成你的人脉资源，前提是你自己要强大。 这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门口我们非常熟悉的陶军和王雪萍夫妇，因为这对夫妻已经来北京十几年了，背井离乡十几年如一日的炒凉皮儿卖凉皮儿，包括现在还拓展了一些，因为我记得我去年还去吃过那个土豆粉什么之类的。 对， 他们生意做都很红火，一天大概能卖300-400份炒凉皮儿。 我们的工作就是 环境啊各方面都好，因为咱们这个小吃 确实你很辛苦，对对对， 啊，晚上要熬夜，早晨要起得早， 嗯， 就像咱们现在你看，就像2013年咱们党中央就是说一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号角啊吹响以后，就是说好多年轻人去创业， 对， 我虽然是一个。目前就是说从开始到现在我的流动餐车还在、 嗯、 在中途我开了两个餐厅， 嗯 啊，就是说这个流动餐车保守计划，夫妻两个只要你肯干， 嗯， 用心的去做， 嗯， 收入最低的话啊， 嗯， 20-30万没问题， 就是差不多20-30万，差不多40万左右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收入水平。 因为咱们现在就是收入好一些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咱们有这个前期的基础，大家认准这个事情你就去干， 嗯， 创业这个路上人也很多， 嗯， 不要一时的年轻人不要一时的冲动而去说啊，我头脑发热，我看到一个项目，哎，可以借钱贷款或者投资怎么样，父母的积蓄拿出来，一定要慎重， 嗯， 虽然我谈不上什么大的企业思想家这种形式， 那您这都 是 实践出的真理。 对，我这十多年当中虽然是一个流动摊点和我的饭店和好多的这个事情，综合我个人的感官上对年轻人就是说什么事情都得踏实， 哎，对， 哎，你得稳重，你投资很容易，回收是要付出辛苦的， 是、 啊、 这其实是现在我们当下年轻人最缺的一点，其实大家可能都有点眼高手低，踏踏实实扎下来稳下来来赚钱，其实你会发现说赚钱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 创业容易守业难， 嗯， 你一个开端开始了，你要想办法把这个长久的去做下去，那要付出很多的这个时间精力， 对 啊，和你的认真奉献，你才能有回报嘛。 要瞅准创业的机会，以及找准自己的优势点在哪里。因为其实乔军也不是说哎我随便上哪，因为之前也讲过一些失败的例子，来了北京以后先是在北五环，然后呢又在人民日报社后面的两个餐点其实都不太成功， 对， 但是看到了说哎城门门口有这么一个缺口，大家喜欢吃凉皮儿，但他们的凉皮儿做的可能不够正宗，我有这么一个创业的契机口在， 对对对， 瞅准风口、 哎、 然后呢就开始干了， 对对，是是这样的，然后呢从众这个事情你就坚持，不怕辛苦。 其实呢目前我们通过职业分类大典，因为我们国家呢在之前出了这么一个职业分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职业分类大典，把职业呢归为8大类，66个中类，413个小类和1838种职业，其中不少是新兴的职业，而且还有逐年增加的这个趋势。到目前为止呢，中国已经颁布的职业标准呢也有113个。当下这个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这个时代，什么样的职业是冷门的，什么样的职业是热门的？ 嗯嗯，其实您说的这个冷和热吧，我觉得其实是相对的， 嗯，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这个速度发展的非常快， 嗯， 其实可能我们昨天还认为这是一个热门的行业， 嗯， 可能明天它就变成了一个冷门，它就成为一个夕阳的一个行业了，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冷热这个东西确实是相对的，就没有说绝对的，这个就是很热， 嗯， 然后这个就是很冷，可能一个冷门的职业，然后经过一些人的耕耘，它可能也会把这成为一个很热的一个行业， 嗯， 啊，我觉得这种转换其实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是非常非常快的。 没错，就是因为现在整个的这个互联网经济，就是在这个经济大潮之下，尤其是全民创业的这么一个年代， 对， 所有的人可能都会觉得自己可以把自己的光和热透过自己的努力充分的发挥到极致，就已经不再局限于之前传统的各种的行业。 说我们在可能在选择什么岗位，选择什么行业，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我看来不那么重要， 嗯， 对，我觉得是加入一家很正规的啊，有一些规模、品牌、知名度的企业，其实我觉得对于自己，走入社会作为自己职场的一个起点很重要， 嗯，就是平台更重要， 平台很重要， 嗯， 对，因为其实我们的职业的生涯，其实您可以算一算， 嗯， 20多岁我们大学毕业， 嗯， 我们不说就是研究生、博士、本科毕业20多岁。 嗯， 到我们现在的退休要60岁，其实一共有30多年的这个工作的生涯， 没错， 所以其实我是认为我们有很多的可能性在这30多年， 对， 所以其实并不急于在我们职业的起点就非要是创造哪些东西， 嗯， 啊，因为我是觉得为什么说加入一个大的公司品牌或者说一个平台，因为其实我觉得从学校走出来之后可能在社会当中还是一张白纸， 嗯， 我们其实要需要通过这种规范的公司的一个平台，给自己的这种职业的这个规范性， 嗯， 啊，然后工作的习惯，要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没错，给自己明确的一个职业规划，我在第一个阶段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给自己完成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职业目标，这点很重要，这是很客观的，很现实的，但是很多青年人是不愿意往后看，也看不到的。然后如果让你给各位朋友支招，你有没有自己提炼的几个招要给大家支一下？ 嗯，其实还是让每天生活都要有意义。 嗯， 这其实也是我自己不断的告诫自己的一句话。 嗯， 啊， 这个也是每一个从业者，不管是身在其中，还是说你身在其外，不管是你准备有没有这个跳槽的心思，只要选择一份，就是择一业，爱一段，就你至少在从业的这段日子给他付出你足够的热情就好了。 是这样的 啊，当然前提是慎重选择啊，因为你要对他和自己负责嘛。 对， 我觉得人是要适时调整自己在某一个阶段的一个心态，但是你知道小的时候是很容易被你的身上的一点点的天分被放大之后，就是活在那个小光环里面。天分有的时候是一件好事儿，但如果你拿捏不住这个尺度的话，它可能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会因为它成为你成功的一个羁绊，所谓的杀伤力。我们要不要就是让自己带着那么重的锐气去走进职场，然后我就是很强，我生怕别人不知道我强，我在某各个方面我都不要去逊色于人，这个通常你表现出来的就是很强的这种杀伤力。这种杀伤力是会经常把自己放在一个很被动的一个竞争对手的这个环境里的。 是的， 就是你会让别人用，可能会用你的方式来回敬你的时候，我觉得未必成就的就是一个更好的自己。对手会告诉我们，往往是自己的不自知的。比如说你们在竞争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自己的弱点是什么，什么事儿我真的是不如人家，你才会发现自己有弱点，也有所谓的软肋。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手的哪些优点是值得我去学习的，还有一个就是宝剑锋从磨砺出嘛，就是你想要更好的去拿出这把剑去为自己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努力的成为一把好剑，你没事就要去打磨这把剑。所以呢，这是竞争对手会告诉我们一些我们不自知的，就是没人会为你自己买的错误买单啊，你自己犯了错就自己去承担，这个一定是一个到哪儿都适用的一个法则。 首先很多公司是主导这个狼性文化，就是干掉一切对手啊，所以就是，但是对公司的这个长远发展来说，它没有绝对的这种优势。 对 啊，所以如果你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狼性文化的这种企业当中也要做到，首先你要看大局，大体的这个方向是什么样子的，多补台少拆台。 对， 而且呢，如果是对待分歧的时候，尽量的去求同存异，有问题的话直面沟通，然后对待升迁或者是这个加薪要保持平常心，不要嫉妒，对于工作对手呢要保持适当的这个距离，不要走得太近，但是也不要太远。 对 啊，就是保持一个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在发生矛盾时要宽容忍让，首先学会道歉，这个退无可退的时候咱们再说。还有就是要敬畏尊重你的对手，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永远不要把对手看成是敌人。 对， 即便他有一些伤害你，但他也是成就你的人。 没错，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用一个小时在一直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把对手当成敌人，因为只有你把这个心态摆好了之后，你才可能让自己和对方成为让彼此尊重的竞争的对手，而且你们可能会惺惺相惜，因为彼此的才华赏识对方。我们所谓意见上的不同，立场的不同，不影响我们在大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很多人就把职场嘛当成是一个战场，因为在这个地方呢，你需要去和各种各样的人人物角色去应对，你要不断的转换自己的这个沟通和社交方式。不知道大家怎么来认定寒暄这个词，它就是略带一点贬义。那这个贬义呢，就是让人觉得它不是发自肺腑的，并不是真诚的，觉得是一种修养的体现。经常有人说嘛，就是哎，我这个人心直口快，你不要往心里去。但是我对心直口快这个事儿有我自己的一个认知，我觉得所谓的心直口快，其实更多的是不愿意花时间去考虑对方的感受。 对， 而我觉得寒暄虽然一开始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会包装自己的言行会让人很辛苦，但是他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修养的表现。那我们在见到一个人的时候，在你还跟他不是特别熟络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很熟络了，但是呢为了能让大家的

像一段前戏一样，要做好铺垫，啊，那么这个铺垫的这个程度会导致后面的这个结果是否愉悦。 有一个朋友，他从头到尾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感觉你们在尬聊，他觉得咱们这个话题他觉得是尬聊，其实不是，这是一种反映你情商的一种高度，就是你真的是在职场当中跟别人打交道，是你会说话的一种体现。 我们的这一位嘉宾呢，来自央视的记者严乃之，是我的一位媒体同仁。他们的那个忙碌可能已经超出大家对这个职业的认知了，可能都觉得哎呀，你是记者呀，你是主持人呀，你的身上的就是背负的各种光环。我就一直在说，你身上的光环有多重，你就要承担多大的社会责任。 我刚工作的时候会接到很多临时的任务，相信您也会懂，随时打一个电话就走了。 没错，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那个庐山地震，2013年，当时四川庐山发生了地震，早上8点多钟的时候，我还在家里看电视，我想，哎呦，这地震了，我就在想，哎呀，到时候谁可能会去，谁可能会去，这个时候一个电话就打过来了，说中午有一趟民政部的航班，你跟着这个赶紧去灾区，我当时没有想到会派我去前方，因为本来我是准备第二天去云南出差的，我的行李都已经收拾好了，但是那是我头一次去地震的灾区，也不太敢跟家里面讲，但是当时我拎着包马上就走了，其实大家看到的可能只是我们呈现在镜头前的那几分钟， 对， 但实际上在这个背后哈，是有非常非常的付出和努力。元旦升国旗，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升国旗直播，其中有一个环节是我和同事一块儿做的，这一次升旗直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是第一次由解放军仪仗队来执行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的任务。 对， 早上6点的时候，他们应该在那儿去集结，我预计开窗口的时间是6:15，这个时候就应该进信号，我要在这儿做一场现场直播，来告诉大家解放军仪仗队，他们升降国旗之前的准备工作是哪些，那天其实非常非常紧张，为什么？因为头一天晚上我们已经在那儿冻了整整一宿了，又冷又饿又困，刚开始不回家的时候吧，心里那个时候还矫情，因为年轻，刚工作，哎呀，得晒晒朋友圈啊，得发个微博呀，是吧？然后那个时候还觉得孤独，就是偌大的城市可能收留不了一颗漂泊的心，哎，那种感觉其实挺强烈的。等到其实几年了之后，反而觉得，这很正常。 在我们的这个城市当中，我们的生活周遭有很多的人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在打拼，不管你是在什么样平凡的岗位上，不管你觉得自己有多么的卑微也好，或者是你觉得你没有那么大的这个社会责任也好，你只要为这个社会当中贡献了对我们来说有价值的那一分，都是值得被我们尊敬的。所以无所谓职业的高低贵贱，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的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用最好的方式去尊重他。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每天从哈喽我的开始，我的誓愿伴随我的还有咖啡、可乐和黑眼圈。你们说程序员就是钱多花少没时间，找不到男女对象，我们常常说哥们这么辛苦换银行吧，我折了一下会着继续换银行的代码，努力 换了换了 无数个 人 把歌 字里行间闪耀青春年华。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14、15、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T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改 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丝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在现实生活当中，尤其是北京现在的一线城市，一线城市当中青年女性的打拼呢，可能是越来越受关注了。不像原来说啊，你这个人，这个姑娘很能干，在一个企业谋得了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啊，发展前途非常的这个明朗。但是现在呢，可能被赋予更多的这个角色的要求，除了你要一个是一个很好的工作能手，你还要是一个非常好的家庭里面的角色，你要扮演妻子，要扮演这个妈妈。所以这种多重角色的要求之下，对当代女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人说原来就是这样啊，这个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那我要想说的是，完全不是。因为尤其是在这几年，我发现对女性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了。结婚前担忧的是在这个以后工作了之后，我这个婚姻生活怎么平衡。结婚之后你会发现它成了你更多的一个羁绊，同时也会成了你前进的一个动力。小芳的右脸颊有一个很深的酒窝，就是一笑起来特别甜美的一个姑娘，那她就会让我的第一印象很舒服，我觉得愿意跟她去交流。那你在当时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被问到说你有没有男朋友，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这样的问题？ 其实大家去问这个问题，它也是属于对个人来说的一个基础信息的一个， 就是纯问而已。 真正您说那个问这个问题，HR说我要是有男朋友了，或者说我马上就要结婚了，您说会根据他的问题，你就否定了他的能力或者跟他的这种过往的一些经历吗？其实不会，这个因素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切入的一个话题。 现在让你再去回到那个应聘的这个场合，在当下这个竞争的这个时代， HR 问了你问题，你会毫不犹豫的真实的这个如实作答，还是说你会有所保留？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就是我觉得还是 因为你还是要真实的去反馈你自己的一些现状嘛、嗯、因为这个对于来说他要是大家会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可能就是已经综合判断了你的能力达不到这个问题，是那辅助的问一下你的一些基础信息。 嗯 啊，那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基本上会如实的去安排。就这一块，其实我觉得首先得看这个人有没有责任心。 嗯， 就是不在于你的这个身份的一个状态。 嗯 啊， 对于女性，你觉得是早结婚早要孩子好，还是说打拼几年再结婚再要孩子好？就除了水到渠成这事儿咱不说，就如果我对我自己有个规划，明确的规划的话、嗯、你给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如果可以去安排的话， 嗯， 其实还是应该稍微早一点、嗯、我觉得从这个从女性来说哈、嗯、女性的身体也好，还是说这个精力也好， 嗯， 真是年龄大了什么都跟不上。家庭为什么婚姻还是我自己的观点哈、 嗯、 还是动力，还是个 动力，嗯， 它是你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后方， 没错， 对对对，它你只要后方稳定了，把你的家庭安抚好了， 嗯， 不管你的配偶也好，还是您的那个家属啊，其他家属、 嗯， 他是能支持你和理解你的、嗯、 如果现在这个小芳让你梳理一下家庭和，就是不光是女性了，家庭和这个职场如果要做一些平衡梳理的话，会可能会遇到哪一些糟心的事情是需要我们做权衡的？ 嗯，其实平衡里头有很多经常发生的就是这种 让你来加班你加班不了，能不能加班的这个问题、 哦、 还有一种就是集体活动的时候， 嗯，不能来， 可能有，对，因为说周末可能有孩子的学习啊、 嗯、 或者是那个还有别的，反正家庭活动啊、 嗯、 可能他会有取舍，说我能不能不来，对吧、 嗯、 就这种也是，其实也是一个平衡，因为团队活动也是职场的一个 文化的一部分。嗯 啊、 嗯、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说，嗯，你日常的一些这种工作时间的超时， 嗯， 你能不能够坚持的问题。 嗯， 因为可能是不是到点我就能走啊，然后那个我要偶尔那个加个班还可以啊，要频繁的保持这个常态我就受不了啊。 嗯， 就这个可能这也是这种问题。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两边都挺重要的时候、 嗯、 你需要去做决策和平衡的时候、 嗯、 你这块能不能去你需要去面临选择的这方面的一些安排上， 嗯， 这个都有。首先咱们在职场里头一定要保持线线的活力，一直要有战斗力。 嗯， 就是另外一块呢就是要有责任心，勇于担当。 嗯， 这个工作也好，还是作为一个家庭也好， 嗯， 我觉得只有把家庭处理好了，你在职场上才能没有后患的去拼杀， 没错， 对，才能够持续的一个发展。 嗯， 所以我觉得婚姻还是很重要的、 嗯、 它是你坚强的一个后盾。 嗯， 对，不是两个人，可能乃至两个家庭，还是两个家族的一个后方阵地在支持着你、 嗯、 大家还是在职场里不要太多的去猜忌和顾虑这个东西， 对、嗯、 勇于表现自己、 嗯、 把自己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自己的内心的一些这个选择还是要果敢的表达、 嗯、 表现出来， 对， 因为真正的动力和阻力的这个纠结点在于自己， 嗯， 在于你自己的内心， 没错， 对，你要是认为动力的话，那你的所有的行为表现都会往那个方向去走。 嗯， 所以我觉得这块也是大家不要去轻易的放弃自己的事业， 嗯， 放弃自己的未来，这个拼杀也好，还是保有自己的这个 战斗 也好，战斗也好、 嗯、 就是这块的话，嗯，确实不要特别轻易的去放弃自己、 嗯、 放弃自己的事业， 嗯， 它其实是你怎么说赖以生存也好， 对， 还是能够凝结你的这个未来也好、 嗯、 其实还是得有自己的这一块的事业啊、 嗯、 因为它是你的，包括你追求的一个目标吧、 嗯、 除了你的孩子，除了你的配偶以外，还有这块。 其实不管是阻力和还是动力，完全看自己内心的去平衡，你怎么认定这个事儿它就是什么。你要认为它是你的动力，它就可以成为你的动力。你认为是阻力，那所有细枝末节的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的事情都可能成为你的阻力。所以我也特别认同小芳刚才说的那句话，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请记着永远坚持你自己，坚守自己。因为不管在职场还是在家庭角色当中， 中，你自己那份永远是独一无二的，扮演好这个角色，不要去轻易的做任何一方的牺牲，什么时候都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不管你是选择担当也好，是选择这个责任心也好，对于职场和家庭来说都是一个最好的保障。其实呢，关于心，关于一个开端，在我们中国呢有很多的谚语俗语，比如说呢，我们经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还有呢万事开头难。总而言之呢，关于开头，关于新的起点有太多的说法。还有一个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也成为所谓的俗语的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当然这个一定是舶来的一个概念，但是无论如何都能听得出来大家对于一个开端，对于一个开始有多么的看得重。 你认为什么是成功？ 嗯， 那每个人的对于成功的这个想法要求目的诉求都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对每一个人来讲的话，你先要搞清楚你认为这一年你想在哪个方面做成功了，比方说我今年我就想让我的存款达到多少数，那当然的话它一定是比较客观的，就不能做梦嘛，那到年底的时候一定不成功。 对， 那还有呢就是说我现在这个各方面也都不错了我想给自己买辆车，然后买一辆什么什么样的车，那它的这个我该怎么去实现，或者说我现在的这个工作我希望再更上一层楼，但是更上一层楼指的就是我的客户量扩大了，还是我的这个技术这个更加的完善了，我在这个领域比较值钱一点了，比原来比去年更加好一点了。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成功，你首先要把目标确定了，如果不确定了，那到最后的话那就是我今年开始过了，我今天很 happy， 但是到年底的话那我总结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我当初要什么。 对 啊，你知道你要什么，然后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有了一个起点， 就是我们物质上面的一些东西经常它左右最终成了导致，就是牵制我们精神层面的东西的一个特别大的羁绊。 是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我要去买一件衣服，然后我是为了买衣服而买，而不是说为了让这件东西成就我来买。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大家一个消费拿就是甚至是审美观的一个重新的建设。 对，其实这也是好的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对， 当你去购买这件去昂贵的衣服的时候，你的目的是占有它，还是让它来服务于你的这个日常生活？ 对，有的人说不好的开端给我们的人生和职场也会带来一些很大的困扰 啊。那我想做这些事情，但是条件不成熟，那我如何想办法去这个找到替换的条件，或者说在条件不太具备的情况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实现我这个目标，就主观和客观其实哪有说自己想干啥事儿就全世界都要为你真的让路啊。 没错，如果你没有对一个你自己的这一年的职场或者未来的职场有个特别明确的规划，你没有做到用一个很好的方式去尊重这份工作的话，你未来不可能是很顺畅的，老天不可能眷顾一个懈怠的人。 那么因为我是做教育出身的，那其实呢在我看来艾伦的这个开场白就如同我们教育当中的一个技术，开场的技术叫做破冰。 破冰， 对，就是消除这种陌生感，让大家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一种放松的状态去实施或者参与后边的整个的这个活动或者课程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呢其实工作也是这样的，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开始，我们有美好的计划，我们也有很好的这个方案了，但是你的情绪到位了吗？你是不是真的打心眼里想做这件事儿？这个是骗不了自己的。 所以这个您觉得也是很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做事情的话有热情，然后找到自己的这个喜好。也有人说我这活儿的话我就不想干这活儿我就是不想干。这个如果说你其实很多年轻人经常会这么说，这活我一点都不喜欢或者说这可没意思了然后久而久之的话，如果过上他五六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变成一个牢骚鬼。如果他没有这个变成牢骚鬼，依然是这个对这很多东西不满意的话，你会发现他就变成了一个跳槽的这个弹簧，就到处跳跳跳 啊，那最终呢，只是自己的这个离自己的梦想是越来越远。 嗯 啊， 一个人的专业态度，其实更多的时候代表的是你对别人和你这个职业的尊重程度。 对的。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专业性，因为这个专业性对你和对这个职业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而且它会影响你的生活。 没错。 啊、反过来影响你对生活的态度， 对， 和对未来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进步。啊，如果你对自己的工作，就是你一个人在一天24小时当中，除了6到8小时的睡觉，当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这种工作者一样，可能每天只有3到4个小时的睡觉时间。 对， 那基本上10几个小时都是和工作打交道，和你身边的人。那相反，工作一定会你的对工作的专业态度，一定会影响到你对自己的生活的一些抉择和选择。 你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嗯，我其实觉得一专业呢，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专业在职场多重要。我觉得专业性呢，实际上是一个必备素质。 嗯 啊，对别人的态度的尊重就是专业。 对， 那用心，其实简单讲，用心就是专业。 嗯， 然后多做一步就是专业。 对、 啊、 另外接受自己和别人犯错，就是要从这个过程当中要成长， 也会学习别人的成长。 对、 啊、 就像孟广之前说的，允许你往坑里跳， 对， 但是不允许你在坑里不出来、 嗯、 这个是你不能忍的，这也是专业提升的一个过程。 对的，没错。其实我们最早的就是，尤其是年轻朋友，我觉得这一点是他们应该去注意的，就是邮件的签名、邮件的称呼，然后以及文字内容不要有错别字，其实这些小细节是反而体现了他的专业。 嗯，比如说要准备去应聘呢、啊、或者是在职场当中的这些年轻人和客户打交道的时候、嗯、你就从这个细节，比如简历啊或者是邮件说起，怎么来体现你的专业性、 啊、其实如果说我们是和客户直接的沟通，那就是这样， 面对面， 换一个角色、 嗯、 就是我是一个应聘者、 嗯、 我如果是一个年轻人的应聘者，如果说要体现我的，其实我是专业的应聘人员的话、 嗯、 那首先你应该知道这个公司找你的工作是什么。 嗯， 你要记得很清楚，你接到面试的电话的时候，实际上面试已经开始了。 嗯， 那面试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别人一说你投的什么简历，投的什么公司的，然后你大概去知道，记住下时间。 嗯，嗯， 然后在电话当中和报菜单一样再重复一下时间，其实他就给你的面试官一个很重要的印象，这个人不管怎么样他很认真、 嗯、 你的态度很认真。然后你到的现场，你肯定相对来讲要整理自己的着装嘛， 嗯 啊，这是一些细节。然后简历上不要用错字儿，也不要太厚， 嗯 啊，2-3页就可以了。然后在第一页可能显示出来自己更多的，然后那个照片呢，还是相对要 PS 一下 啊、 哦、啊，相对来讲别 P 的太厉害、 哦、 啊 ，P 的太厉害就不太专业。 就是这个 PS 是为了让别人看起来更舒服一些， 对， 也是对对方的一个考虑啊。 然后包括自己，就女生呢，你可能这个相对来讲要打个淡妆， 嗯， 然后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当时写的就是你要以自信的微笑啊，配有合理的手势去和对方进行沟通。 哦，这个好难啊，好专业啊！自信的微笑，我觉得还好。但是什么叫合理的手势呢？ 就是你不能这么着 张牙舞爪， 不要张牙舞爪的、 哦、 就是你正常的，你稍微有一点动作，我觉得都是没有合理的、 哦、 这样的话你在应对面试应对沟通的时候，他会觉得啊，你对这个公司是有认可的，对有这个职位也是了解的、 嗯、 然后他其实就是说哦，你这个人在我们公司可能会未来越来越专业，对我的公司有更大的帮助。 嗯， 其实这就是一个应聘者我觉得比较专业的一个表现。 嗯， 如果说他穿着拖鞋就来了， 嗯 啊，然后这个一问三不知，或者说是对自己的这些，当然对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自己的技能也要有很熟悉的介绍。那如果是这些都做不到的话，那其实面试对双方的时间都是一个浪费。 到北京打拼，尤其是一线城市打拼，有很多人都是奔着所谓的理想，所谓心里的那个发芽的种子，那个小愿望来的。但是来了之后，他跟你想象的一样吗？你这样的生活会不会得到周围亲戚朋友的认同？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想给各位讲一个人。 那么做一个自我介绍呢，我叫魏涛。 嗯。 其实呢，我是一名歌手哈。 嗯。 也是十几年前怀揣着这样一个梦想， 嗯， 希望呢能够走在一个更 更绚丽的舞台上去、去 实现 去啊、去歌唱。 嗯， 所以说也是这种想法促使我呢，就是大学还手续没有办完，我就来到北京了。 你觉得这个首都这个舞台有更大，能有更多的包容性，可以允许它去发光发亮。但是来了之后，你觉得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我觉得跟我想象的太不一样了、 是因为发光体太多了吗？ 我觉得我几乎就是一个路人甲，什么都不是。 嗯， 所以说那个时候呢，会有一些很大的反差，因为呢，这个地方我觉得首先、可以说跟移民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谁也不认识。我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只有一个远房的一个奶奶一个亲戚，你会觉得自己谁都不认可你。然后去到哪里呢，当然这个心酸会很多，碰了很多次壁，就觉得自己会怀疑。然后呢也找不到这个立足点。当开始是这样的，就是觉得我一定是不能干别的。其实你是完全可以有机会干别的。但是觉得哎，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我就是唱歌来的。我不拿唱歌来让自己生存，都觉得 哎，你是觉得是让这样的方式是交代不了自己，还是交代不了你身边的人？说哎呀，你看魏涛本来可以在山西挺好的嘛，然后结果到北京，你看本来能唱歌，就结果去干了其他的，干嘛呀？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觉得人活在世上，你不可能完全脱离周围的群体，也不可能完全不在乎身边的人说法， 终究是社会的 啊。对，但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是交代不了自己。当所有的困难和压力来袭的时候，我认为你考虑不了那么多。最重要的是自己能不能交代自己。我觉得我跟安稳真的就是好像没有关系。真是绝缘了。其实我一直很羡慕就是安稳的人，也很痛恨现在的状态。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身边如果一旦有这样的人，我是愿意给他们一些机会，就是哪怕给他们发声的机会。我们经常，尤其是我们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可能大家有的时候要特别的在意周围人的眼光。 没错， 我们有时候想让自己所谓的这个独善其身，但是你会发现周围的环境人事还有所谓的声音是不允许你独善其身的。接受这样的一个世俗的生活，我也可以去艳羡，但是这就是我自己给我的最好的安排。我到这个年龄了，我除了可以去羡慕别人向往的一个生活，我还要学会面对当下，面对我自己的处境。 没错，我觉得我太疲倦，就是太累，我就不去选择，不去做，就适当的让自己得到要休息， 就是会拒绝是吗？ 对，会拒绝，不要透支自己，兼顾理想和生活，这个其实是很难，也是很纠结、很痛苦的一件事儿。真的，人说这个坚持这事儿两个字，其实说起来简单，但其实各中的滋味，就是你要经历各种迷惘、失落、痛苦。更多的是怀疑自己，所以这种或者是你离你的当初的这个初衷梦想当越来越远，甚至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时候，这种跟死亡没有太大区别。 不管你选择一首什么样的一条什么样的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要用最好的心态去迎接它。所以今天虽然聊的是安稳绝缘体，我特别想说，如果你选择了一种安稳的生活，那就要甘于平淡，你要知足常乐， 没错， 不要去怨天尤人。如果你选择不安稳，那你就要朝着自己的这个方向去扛住压力，坚持到底。所以不管选择什么，就用魏涛的话，都要学会去坦然面对。 没错， 去接受。 没错， 张爱玲在18岁她出的一篇散文，具体的散文名字我记不住了。张爱玲除了那句说出名要趁早，来得晚的话，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痛快了。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之外，还有一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就是你会发现，他和那个出名要趁早，会在两个年龄段给你的震撼和击撞心灵是不一样的。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应该算得上是职场开挂？